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我才是当翻译，就是您材料呢？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问您，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你慢多了。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了。出口， 出口， 出国， 你有把握出国？ 哥们儿 啊， 哥们儿，你别不服， 怎么着？ 我爹厉害。 你爹是干嘛的？ 你局长。 哦，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谁不认识啊？ 还是复姓。 那怎么的？ 哎，那么你叫什么？ 欧阳 啊。 费劲。 是不省劲呢？ 实话告诉你吧，就要一个。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钱，就钱科长，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低。就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 低了我吗？ 哎呀，你瞧他这劲废的。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了考试。 哎呀，轮到你了 啊， 可得沉住气。 你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多好， 考官们很满意。 嗯， 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大爷，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不在话下。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张嘴就来。 我说一句， 我翻一句。 我有来言， 我有去语， 是这话 没问题。 我可说了， 您来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是，绕口令啊！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能翻吗？ 没问题。 好， 黑虎 does red grape does not eat pills。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 From South Kamsalam, West Parting South in China。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From North Kamsalam, West Coast in is built。 行啊， 这算什么呀？ 耶，接着来， 来吧。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顿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翻， 拜拜。 哎， 什么意思？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哎，能翻你翻呢？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翻， 不就这几句吗？ 对了，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arting sau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 skin is built.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arting sau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 skin i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哎。怎么还要问问呢？ 我确实得问问他， 怎么回事？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什么？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是啊，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是， 我得问问他。 问问。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

哦，他穿着紧一点， 哎，他的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具，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啊， 把鞋搁在屋里头，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是怎么？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啊，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进来了， 干什么来了？ 一进门跟我说：“英飞啊，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啊？ 我说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什么事儿啊？ 你大娘啊，娘家有个表舅妈呀、啊。他有两姨叔伯姐娶儿媳妇， 不，这都挨不上的亲戚啊！ 人家女方啊，跟那儿定日子去，非叫我给去不可。你说好说歹说的，咱能不去吗？头上没下是吧？不换衣服行，这鞋有不换的吗？脚底没鞋穷半截呀、啊！ 嚯， 对不对？这么办得了，我先穿呢，明儿你再穿。我一想他有事 儿，啊，就让他穿吧。 我说您拿走，您穿吧。 嗯， 晚不晌您给我送来。行行，晚不晌一定给您送来。我大爷拿走，穿了一天。晚上把鞋送来了、 啊、 我一看这鞋还行， 是 没怎么展也没脏，我拿刷子又刷了刷，第二天可该我穿新鞋了。 嗯， 明儿我就穿新鞋。 是啊， 躺在炕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了 啊， 我净琢磨这穿新鞋这茬了，感觉这玩意心里有事老惦着他 啊， 嘿，睡着了，做梦都穿新鞋。 好， 做梦鞋有点意思，明儿我穿新鞋。明儿我一定穿新鞋了。 裤衩裤衩 打炕上掉地下来了。 不是，你这不折腾吗？是 琢磨吗？第二天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又来了。 怎么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今儿还跟你商量点事儿，这鞋我还得穿。” 怎么还穿呢？ 我说您昨儿不穿了吗？昨儿穿是啊，白穿了，不行啊，没办法，我上这找他去了，女方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一天没见着人，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还得办去，是不是？这么办得了，我不连着穿两天了吗？打过去你也连穿两天，对不对？这些那算这么办，这样得了 啊。 我说那也行啊，我还能连着穿两天了。 是啊， 我说好，那您拿走吧。又把鞋拿走了，又穿那天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嗯， 我一琢磨行，转天我得穿新鞋了。 哎，对对， 转天我刚起来还没出门了，我大爷就来了 啊，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要跟咱不来管闲事呢，管闲事落包吧，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好容易见的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南方这问问吧，南方说得十九，你看初八十九，死说活说南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十七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十天半个月跑不成。 我说嗯，啊，十天半个月跑不成， 完了我这鞋穿不上了。 是啊， 都在那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您可不能拿走，今儿我这连穿的，别咱这一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就琢磨这倒不错 啊， 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好，变作业的了， 我还得给他刷。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摸着穿了吗？ 啊，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那怎么办呢？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我晚上没事儿。 没事你穿鞋干嘛？ 我穿遛马路去。 就会穿这双鞋啊。 对了对了，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儿远我上哪儿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的。越琢磨，今儿我穿鞋，黑衣没人看着也不行。我溜两步，我一钻不合适 啊， 我得跑两步。 跑， 哎，我来个长步跑步，穿上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宿 啊。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五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怎么？ 白天我得演出啊，晚上我得跑万米，你受得了吗？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有点大了， 怎么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好嘛，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这么一穿呢、啊，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了。转天我大爷来拿鞋来了， 好、 啊，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呀？谁给夹板上了？那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我倒急了、嗯，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啊？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吗？你看把你眼睛哭的， 啊， 都哭红了，还值当病的那样，这玩意儿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这么办？我拿三块零一，你拿三块，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哦，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为什么？ 我已然五宿没睡了。 去你的吧！ 刚刚我们听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买鞋》。听完了相声，红酒就来告诉您范振钰先生包包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家都知道